厅里拿相片，而是挂回了左边。你没带走的衬衫被烫过几遍，你一定会来过，沉浸着光雨里面，要不然你的指纹怎会布满被谁？